我国选手姜贤景在2017年亚洲青年和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上荣获了三枚金牌。本次锦标赛从24号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，姜贤景选手参加青年女子58公斤级比赛，在抓举和挺举项目中分别把95公斤和117公斤设举成功，名列第一，并以总成绩212公斤夺得了冠军。